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五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上一集呢，我们聊了僵尸，而且我们还多了一个新伙伴蓝豆丝。那好像大家反应还不错， 有吗？ 有吗？ 瑞啊、Peter 啊，我们的好朋友啊，都有表达他们的惊艳的感觉，觉得很有趣。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子再尝试看看。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近况要跟大家报告呢？ 我想要先说一下，我上个礼拜啊，发生一件几乎快要是悲剧的事情，但是后来救回来了，就是我的手机啊，差点掉了。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在月初，我们公司就一直加班，一直加班，每天都10点、11点才下班。然后我有一天11点下班的时候，我就去公司附近的 ATM 去领钱，然后就把手机放在上面，结果呢，领完钱之后就忘记这件事了。就继续听着我的音乐，这时候我音乐是从哪里来呢？是从我的 iPod Touch 上面来的，所以我就一直听着音乐，然后坐着捷运，已经到了我的终点站，我去那个台北车站。 哎，从哪里出发到哪里？ 西门啊。 哦， 其实只有一站， 几乎一站而已。 可是重点是，你从西门到台北车站的时候，你那个在捷运里面的时间是算很长的，然后。我完全都没有发现我的手机不见了，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台，我可以听音乐， 音乐还在。 对，我另外一台装置还在，所以我就完全都没有去找我的手机。是直到我的 LINE 响起的时候，我想说奇怪，因为 iPad Touch 是要接 WiFi 才会有那个网络的嘛，就我 LINE 就响了，然后就有一个人一直打 LINE 给我，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直打 LINE 给我？就是为什么不打手机？ 是捡到手机的人吗？ 没有捡到手机，他不知道我的电话，就是我的 LINE 是装在那个 iPad Touch 上面，所以我手机上面其实只有手机。 那是谁打给你？ 就是李希杰。他就一直打给我，然后我就赶快打给他，我想说奇怪，他通常都会打手机嘛，然后我就赶快找我的手机，结果发现我手机完全不见了，我就赶快回他 LINE 说，不要打给我，我要去找我手机不见了，拜。然后他就叫我说不要动。然后有人捡到我的手机了，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手机被捡到了。 捡到之后打给你希杰嘛？ 对，然后所以这件事告诉我说，我把手机和 iPad Touch 分开是对的，就是手机和 LINE 绝对 还有 不要放在一起。 挽救的机制。 对，然后我也很谢谢捡到我手机那个人没有把手机拿走，还反而在那个 ATM 里面等我。 所以他等候你回来。 大概已经11点了， 坐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真的， 就是台北车站到西门。 真的很长啊。 就是心理上很焦虑，所以感觉很长。 对，然后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很多善心人士，就是会拾金不昧之类 的。因为我们节目是英雄旅程，所以它这样算是一种英雄的行为吗？ 我觉得我好像被召唤了。 召唤？ 因为我去的时候，那个女生人就是还很谨慎，就是我手机有指纹辨识，所以她非常谨慎，先让我确定我是我的指纹辨识开了之后，她才把手机还给我。要不然他其实是拿在他手上的， 他要确认他没有所托非人。 对，然后还跟我交换了电话，然后我不小心瞄到他的旁边的袋子是安利。 他还没有说，他也立刻跟你进行一些， 还没，但是他跟我要了电话，我想说，应该会有后续的发展， 后续的发展，所以现在只是第一部曲，首部曲而已， 接到了邀请。 好，那我们可以再观察看看后续有没有进一步的修炼跟打怪。 对，我最近发生了这件事情，让我一直就是放在心上。 所以希杰某方面也是英雄的伙伴。 对， 你的那个 list 在电话清单上，所以间接的成为英雄。 对，没错。 那希杰你的近况呢？ 近况这个非常近，就在我刚刚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一集是在我家录嘛， 我们三个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非常难得。 所以呢，我刚刚有先到我家停车场那边 set 位置，准备给维刚停。set 好之后，我就到上面了，一楼，发现说旁边的 那家彩券行好像有办什么活动耶。 哦， 接着呢我就去凑热闹，发现说他现在是买1000块的刮刮乐可以参加骰骰子游戏5个骰子，然后呢我就去玩了，买了一张1000块的刮刮乐，经常中2000。 1000块的刮刮乐，碰碰胡的刮刮乐中2000块， 没错。 所以你已经花1000拿回2000， 对， 投资报酬率100%， 没错。 然后他还有再额外赠送一个有趣的活动，骰骰子。 对， 那骰骰子的奖品是什么？ 是一台大电视。然后在我骰的时候，我目前我骰的那个时候，当下是参赛者里头最高分，骰出来的分数最高的。 多高分？ 21分，5颗骰子。 5颗骰子最多是30点， 嗯， 然后你拿了21点，就是70%的点数都被你拿了。 嗯，也就是说，等一下录到，如果在3分钟后，据说在3分钟后，如果都没有人骰出比我高，我等一下可能会暂停，必须去搬一台大电视回来。 是3点整的时候， 好像是3点整。 当场就有电视吗？ 对啊， 可以搬走， 可以搬走啊！ 哇哦， 天哪， 电视哎！ 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你们两个先录，我先下去搬电视。 没有吧？我们应该下去帮你搬吧？ 休息暂停啊， 下去帮你搬啊。 好，也可以。 大家应该很期待第二节的时候，第二段的时候，希姐的情绪是好的还是失落的？如果是失落的，那大家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 第二名没有什么东西吗？第二名的奖品， 对啊，比如第一名是22点，第二名是21点，可以获得电视保护贴之类的， 乐透一张。 没有。 好， 那维康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就是我们公司还在进行如火如荼的进行维修的工作，然后很烦的就是会一直叫你不要来上班，叫你来上班，叫你不要来上班，叫你来上班，叫你不要来上班。你还是来上班好了，就是到最后一刻才跟你说，你还是来上班好。 这么烦， 就非常烦。 就是因为他今天跟你说你不用，本来跟你说你不用来上班， 对， 所以呢，你还特地带了女朋友来， 是。 结果呢， 他又跟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学我们课长，学我们课长，不好意思啊，你有看到经理的讯息吗？真的是很讨厌呐。我就好啊，我去上班。 那我们，那我问一下，那碧珊，你有因为这样子而很生气吗？ 嗯，其实我觉得最生气是我已经跟就是我同事约好了，然后也没有打算就是要到他那边去，就是晚上的时候， 他已经有自己的计划了。 对，我已经有自己的计划，然后结果他就是反反复复的，然后就导致于就是我的情绪有一点高涨。 我就是有一点生气， 对， 是 生气的情绪高涨， 是不是？一间公司做到这样，也算是一种为民众服务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不要再骂我们公司了，我上班上成这样很讨厌呢。 因为很多人女朋友都会先骂。 对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资料，可以在第一段做个收尾，就是。今年全台湾前5名赚钱的公司，第一名是 台积电， 然后第二名是鸿海，然后好像都是1600亿、1100亿这样。第三名是 B 公司，是我们 B 公司是第三名哦，赚了600-700亿吧。 这样应该高兴吧？因为每次只要有赚钱，就会被人家抨击。 每次只要有赚钱 就会被抨击。 我就觉得我们前年好像赔200亿，然后人家就说因为员工素质不佳，像我们这种素质不佳的员工不够努力，然后上班在打混，所以就赔了200亿。今年赚600亿，是因为我们 很素质变高了， 然后很认真的在工作嘛。完全不是这个道理嘛，就燃料成本高高低低嘛，燃料成本低的时候我们就赚钱嘛，高的时候就赔钱嘛，跟我们根本没关系。我们就算好，就抱怨到这边，那后面的抱怨就不抱怨了。好，那我们今天是要讨论什么主题？ 上次说今天要讨论的是美法师， 所以我们都看了 好，那我们第二段就来讨论。 好， 美法师2007年上映的电影，由日本导演原子温执导，女主角请来怪怪美少女立山千明饰演有理想愿景的发型设计师优子，而反派则是大山莲饰演的停尸间管理员山崎。美法师的剧情围绕在有练法癖的停尸间管理员饱受折腾的尸体以及会杀人的头发。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忍不住，哎，现在是3:05，我们就继续录下去哈。 所以大家知道， 没有要出动，没有要出动去搬什么电视， 好像没有， 暂时没有，暂时还没有。那哎，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说，最近从上一集开始，这个中场休息时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来讲述一下剧情， 是 Lily 哦， 她的名字是 Lily， 就其实就是 Google 阿姨嘛。 对， 她会帮我们简单的交代一下剧情，所以刚才已经简单的交代了一下《美法师》这部电影的，因为我现在还没剪，所以我也不知道她交代了什么，但是她总之应该已经交代了些什么。 我相信 Lily 会讲得很好的、哦。 所以主要的角色有哪些？主要角色有一个怪老头。 三崎， 他也不是老头吧，中年 大叔。 大叔了， 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职业是 好像 跟尸殡仪， 就是尸体管理员。 尸体管理员，然后他非常喜欢去剪那些尸体的头发。 他好像很对头发很着迷啊、 所以我们这个美发师嘛，所以那个如同片名一样，他非常喜欢剪头发，尸体的头发。然后女主角呢？女主角。希杰应该很喜欢吧？ 还好吧。女主角是优子、啊， 优子， 她一直都不是我的菜，好吗？ 一直都是你的菜，好吗？ 她的那个演员是立山千明，之前有演《追杀比尔》里面的、穿着水手服的高中女生，然后拿着一个铁球在那边甩啊甩啊甩啊，最后被乌玛舒曼给打倒了，做掉了。哎、欸，但是她在这个美法师里面。就是演很正常的一个女生，然后兴趣、梦想是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美发师、 设计师 、嗯。然后哎、欸，还有什么角色？ 还有优子的姐姐， 优子的姐姐， 讨厌的女人 啊，对，她在里面真的很讨人厌， 真的有点怪。 还有优子的室友， 以日本人，你们有接触过日本人吗？嗯，以日本人会这么没礼貌吗？跑到别人家里面，然后偷东西、翻东西，然后当场被抓包之后，还理所当然的要把那些东西拿走。 我觉得他在里面角色真的是匪夷所思。 就是，但是他可能就是要设计出来让观众去讨厌他。 哦，对，所以他刚出来你就知道他等一下会死 了。哦，鬼片有这样的调性吗？就是一个讨人厌的人，最后就是会用很可怕的方式被做掉。 就是主角永远没事。但是他的旁边的人、 周边的人就会发生一些很惨的一些状况。嗯，所以《美法师》这部电影，你们看的时候有一直遮眼睛吗？或者一直觉得很害怕，一直觉得情绪 很不安吗？ 有些部分还是会害怕。 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桥段？ 我觉得这部片不太适合有那个洁癖的人看， 洁癖的人， 或是有那种强迫症，像我妈妈应该就不适合看。 只要有一点点污渍，就会要把 对，只要有一根头发掉在地上，她就会抓狂了。所以绝对就是不太适合这种。 整部电影毛毛躁躁的， 完全地板都是头发。 令人害怕的地方是那个啦，他那个身体有些地方会长出头发，手不是去扯吗？有没有？然后那個眼睛有没有？ 但是就是有一种痒，你知道它很痒，但你抓不到，但你就会一直抓，然后最后就会让自己受伤。我觉得有点那种感觉，就是它，你明知道那个，但是你就不可能，就你已经没救了，然后你还要去处理它，就会变得很恐怖。那画面看起来真的很脏。 会不会是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觉得头发就不会害怕，就比较不会害怕那个头发。就算它从哪里长出来，我就觉得还好。 但是头发长在你的手上。 可是有时候 没什么，然后你还要把它扯出来，哦、舌头上面， 舌头就有点恶心、哦， 舌头真的是让人很受不了。 从舌头那边扯出来的时候，不是还会经过眼睛那个地方？ 因为它是通的。 哦，它有一幕，它是从眼睛那边就是慢慢， 哎呦， 哦哦， 好不 好意思，我不能再演下去了。 就是嗯嗯，哎、欸，我觉得如果听众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用想象的就很恶心。是一种恶心的，让人不舒服。它其实并不算，它的恐怖不是那一种，不是那种吓你的恐怖，而是让你觉得不舒服。 嗯、对， 有些部分是让你觉得不舒服 的那种 啊。 那它整部片，我把它定调为恐怖搞笑片。 恐怖搞笑片，但前提是你就是把那个觉得有洁癖啦、脏脏的啦、不干净啊，或者让人觉得不舒服的那些桥段，你都能够适应的话，它确实就是一个搞笑片。 嗯， 是吧？那它搞笑的为什么搞？然后它还是有头发杀人啊，然后头发看起来从不正常的地方长出来、喷出来，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是搞笑片？ 因为那部片有一个很抢，这部片有一个很抢、很抢戏的大叔嘛，就是那个三级大叔， 变态大，有点怪怪的大叔。 他每次出场的时候， 嗯， 都会唱一首歌， 就什么？Hair, my hair, 我觉得很难唱，还是蓝豆丝想要 solo 一下。 你先 solo， 然后我们再一起合唱。 可是我想要唱快乐的版本， 好、 啊， 可以吗？ 当然是快乐版本。 他的好， 三， 要来喽， 三二。 Hair, hair, my hair, hair, hair, hair, my hair, hair, hair, my hair, hair, hair, hair, my hair, hair。 为什么 很快乐？ 为什么他会自己在那边发出这样的声音？就是一个变态大叔在剪人家头发、剪那些尸体的头发的时候，他会这么欢乐， 就是他很喜欢的东西， 满足他的心理的那个某种部分。 但是我看了还是觉得没有满足，我只觉得很恶心。 最后大叔被切自己头发切断的时候， 嗯， 不是剩下脚。 脚 底板 真的很搞笑， 跟头那一幕也蛮 好笑。小矮人变成一个小矮人，好像就是会好像出 现。而且他成为小矮人的时候，他还是很欢乐，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受伤了就感到痛苦或沮丧，因为他是反派，所以他必须无时无刻呈现一个反派的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觉得他还是最终还是被他最喜欢的头发杀死。 哦。有道理， 包围在头发里面死亡是多么幸福的， 拜倒在石榴裙下做鬼也风流的那种状态。嗯，好，其实 我想到那个这部电影让我想到那个十年前有一部很红的， 等一下第三段再提、 哦、好，那个关子好，那个关子休息一下。 日本导演原子温是一位具争议性的怪才导演，经常选择情色、病态、暴力、道德沦丧或者社会崩解的题材，并在这些题材之中注入各种莫名其妙的恶趣味。过去曾有电影片段出现高中生在车站内集体跳轨，引发正反两极的讨论。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 我是蓝豆丝。 我们刚才讨论到了《美法师》这部电影，然后还卖了一个关子、啊、其实我想要说的呢，就是鼻毛真拳啵啵啵这部漫画，哎，后来还有变成动画影片。它其实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一个动画，然后主角呢是一个戴着墨镜、留着黄色爆炸头的人，然后他的特长呢是可以从鼻孔喷出鼻毛，其他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都可以喷出，然后去攻击攻击坏人或者攻击他讨厌的人。然后这个啵啵啵呢，他就靠着这个特长呢，在世界各地去行侠仗义。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行侠仗义，但就是就有这样的特长。那这部漫画、这部卡通呢，是找鱼。比那个美法师早，所以我觉得美法师不敢说抄袭，但是应该有向他 致敬 一点点， 致敬的味道。毕竟头发能够攻击人，在美发师之前，在鼻毛真犬之前，有吗？你有看过头发攻击人的？ 是不是有些伊藤润二的恐怖漫画有那种感觉 啊？脏脏的 啊！伊藤润二 有一集是也是头发的 哦。嗯，那年代呢？年代 是 恐怕是在我国中的时候 哦， 那所以更早， 所以他是祖师爷，头发攻击人。为什么会想到要利用头发来描述一个恐怖的剧情？我想要知道女生的观点。 我觉得那个导演是男生，就是编剧应该是男生。 但是啊，是啊， 因为女生不会觉得自己头发很恐怖啊，就再怎么长的头发都还是觉得漂亮的 啊， 是吧？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念头想说，如果他是杀人的凶器，那会是怎么？其实一般人正常人在去设想恐怖片的时候，我觉得要么就是动物， 嗯， 恐怖嘛，动物、小孩，或者是一本书， 嗯， 或者是就是他就是死人嘛，死人才会让人恐怖，嗯，像我们上一集讨论的僵尸，可是会想到这种 头发 ，真的有点超出常人的判断。 我觉得他是观察到我妈日常生活， 哦，就是有 就是 他 是要针对某种族群，然后头发是令人害怕的 啊。针对有洁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可是，那他这样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他不就排除掉了有洁癖的人来当他的观众吗？如果我就是有洁癖的人，我就不会去看这部电影了。 对， 他就某种程度就抹掉了一部分的观影的市场。 但是我想知道这部片到底到那时候上映的时候很红吗？因为既然有在台湾上映， 在台湾好像没有，但是那个时候他预告片看起来好像是一部恐怖片，然后我和我一个大学同学就跑去看了，就在看完的时候，中间有一些就是三旗之歌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笑，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就觉得天啊，我们刚刚到底看什么？这是搞笑片吧？这样。 但是你在看的当下，你有没有遮眼睛？ 我那个时候好像比较勇敢哎。 哦， 那时候竟然不会害怕。 那你有那种 creepy 的感觉，就是头发长出来的时候，有一种那种恶的感觉吗？ 不会，因为我就我所知，这个头发的人死掉之后，头发还会继续长，这种传说一直都在很久以前就有了。 应该是长一段时间吧。如果那个养分没了，它应该 就是有一个娃娃。你知道日本有个娃娃，我忘记叫什么了。 嗯， 传说他的头发一直到现在，嗯，还会一直不断的长长。 哦， 是有帮他剪吗？ 哦， 我想知道 他是人吗？他本来是人吗？ 不是啊，就是他的头发是真的这样子，然后插在娃娃的头上。 哦， 然后现在还是 这样子。很多秃头的人会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天理。 不，这个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可能应该是胡乱的，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都市传说之后，就是会造成人们对头发产生不是只有美美的印象，有可能听过这个故事的人还会对头发，特别是死掉的人的头发产生一种，嗯，欸，它有可能是有灵异的现象的概念。 美发师这部电影在日本上映的时候，票房应该是还不错，因为有一个事件是说，那个美发师协会跟那些理容院的有去抗议， 哦， 抗议说你们把电影拍成这样，我们怎么做生意？我们生意 谁还敢来剪头发？ 对啊， 每个来剪的都会变这样。 对啊，就会变得，我卖这个接发本来一个月可以卖200套，哎，结果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现在开始 只剩20套， 连那个什么卫生署都开始来查这个接发的来源。 对对对，就会产生很多后遗症，所以他们就有去抗议，嗯，所以我想票房应该是有足够的好到一个程度之后， 撼动这个社会， 相关从业人员才会觉得很讨厌，嗯，所以我觉得拍电影也是要很谨慎，你这样得罪了一个族群，这个导演以后去剪头发的时候，你搞不好霸剪我看到你这个导演来，我就想拿剪刀捅你，这样不想帮你剪，这可能也是一个职业伤害。其实我刚才有想到另外一个那个大白鲨，你没有看过大白鲨？ 有啊， 我觉得它就是比较符合一般的正常的编剧会想到的剧情，它可能就是去钓鱼嘛， 血腥， 然后他就，欸，突然有一个大白鲨从他旁边经过，他说哦，这可以成为一个题材，它 他就把它写到剧情里面。欸，可是美发师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他去剪头发的时候被剪到耳朵， oh， 然后他就 带着 愤恨，然后那个可能那个美发师的那个从业人员对他态度很差，那不过就剪到耳朵嘛，然后他就侠怨报复这样。 嗯，那以前那个黄秋生拍那个人肉叉烧包，他拍完之后有人说，叉烧包业者跑去抗议吗？ 可能有会哦，还是说生意反而更好？ 这样发现地球人还蛮脆弱的，蛮玻璃心的。 对，很玻璃心。哎，说到玻璃心，我可以提一个社会事件吗？ 好，你提。 可有点争议性，但是我还是想提，就是郑捷最近不是伏法了吗？ 嗯，12号。 然后其他的我们都不谈，那什么相关的议题我都不谈，只谈一个，就是他要火化，他送去中壢火化。 嗯。 然后中壢就有居民跑去抗议。 真的假的？有这个新闻？ 有这个新闻，就说我觉得这是很诡异，就是跑去抗议说污染了我们中壢的空气。我觉得这已经到了有点那个叫什么？ 没事找事了。 对对对，我觉得已经太无端的恐惧把它放大，或者是没有来由的心理不安放大到这种程度。 哎呀，媒体居然还去访问这些居民吗？ 还要举白布条去抗议，很多人，还不止 很多人， 很多人。 那就是发言人他的是什么身份？就是里长还是民意代表？还是 没有到那么高的层级，好像就是一般的居民，可能就是我家本来就是住在那个火葬场附近，然后就觉得不开心。 我觉得 对对对，所以抗议是很容易的，美发师也可以抗议。叉烧包业者也可以抗议。如果不满我们的节目的话，就私底下写信来就好。 私底下哦， 私底下不要公开抗议。 对，我们也是玻璃心。 好，那这一段就到了， 好， 休息一下。 嘿呀，嘿呀，买！嘿呀，嘿呀，哦！嘿呀，嘿呀，买！嘿呀，嘿呀，哎！嘿呀，嘿呀，买！嘿呀，嘿呀，哦！嘿呀，嘿呀，买！嘿呀，嘿呀，哎！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 我是兰多斯。 其实我们刚才在休息的时间 一直在吵架 ，因为我们觉得这部片真的没有灵魂，烂透了。 你知道讲什么？ 导演还蛮有名的，导演是什么？原子温还蛮有名的，是有名的导演，还得过很多奖。但他就是怪才，但是他就拍了一个没有灵魂的。 他是不是有合约限制？就是一定要出一部恐怖片，他不知道拍怎么拍，就这样拍了。 然后刚好那时候那个立三千米又很红，所以就把他找来，这样想说应该 怪怪美少女， 这样应该 OK 吧，可以卖吧，不要赔钱就好。 刚刚说到这部片是2007年，那个时候日本的动画业正在蓬勃发展中。 嗯， 你知道一个游戏动画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头发 哦， 头发真实性 啊 很难做。 嗯，对。丝丝入扣就用在这个地方， 所以原子有一天呢，我猜啦， 啊， 他去参观日本的动画业， 啊， 说，我们这家公司很厉害哦，现在头发可以做这么真哦，那我们就让我来试试看，帮你们 直接拍一个跟头发有关的， 对， 什么样类爱情片？嗯， 跟头发没关了。会变温馨 动作片， 它其实这部片其实是一个广告，你知道吗？ 哦，那我们好像之前就有类似的那个。当有一些电影拍的不知所谓的时候，它可能是在为某一种产品， 是业配文的感觉。 对，业配文，但是电影技术的业配文。 哇哦，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叉叉车诺比的这个电影，就是在业配我们有一个车诺比的 模组 要卖给大家。或者是那个有一阵子有那个轰炸白宫，我们有一个轰炸白宫的模组，所以那两年就出现很多白宫被炸掉的电影。这是一个业配文型的 电影， 它是要展现说，你看头发可以做到这程度哦，那你们要不要买这个头发模组？是这样吗？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要道歉， 先道歉，先道歉。 我们上一集讨论要 讨论哪一个电影，然后你提这个美法师，但他没有灵魂呢、啊？ 是李希姐。 听我说，听我说， 嗯， 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的多元的节目， 是， 所以我之前跟你们讲说，哎、欸，恐怖片谁会联想到跟搞笑片联想到一起，对不对？ 是比较难，但也不是没有。泰国有很多真的好好笑的鬼片啊。 那个好吧，但是我想举日本的嘛，那就恐怖搞笑，那我就会想到美法师，因为这是我第一部看到的恐怖搞笑片。 其实 在，但是搞笑恐怖片， 导演并没有把它定位成搞笑，我觉得导演并没有想要搞笑，只是他不自觉让人发笑。 可是他有时候拍恐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搞笑了、欸。 对，他自己都受不了。 而且他的那个破口都是三井大哥来唱歌， 啊、 大叔来唱歌， 对 啊， 唱歌。 没有，我先大讲，哎、欸，观众也不用特别，因为我们这一集 去看，绝对 对，不用去 看个预告片就好了， 去听个音乐就好了。 那个 YouTube 搜寻《三旗之歌》，听一听这样子，然后预告片看一看。大概就可以了，但是不要浪费时间整部片看完。 对， 那你要诚挚的跟大家 say 声， 刚好我刚刚已经道歉了， 没有， 你没听到， 没有听到， 不然我们用唱《三旗之歌》来跟大家道歉。 好，那就正常版的、哦， 正常版， 正常版，我先唱一轮，第二轮大家一起唱。 好，好 来。Hey ah, hey ah, my hey ah, hey ah, hey ah, hey ah, my hey ah, hey ah, hey ah, hey ah, my hey ah, hey ah. 真的太智障了，我是没办法继续 唱下 去。 不行啊，我 好， 好，没关系，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那我们下一集是不是要来认真的想一个好一点的电影？ 我记得你上次有跟我讲过一部那个金凯瑞的电影 啊，但是它是属于爱情片。 是恐怖片吗？ 它只是让人觉得心里发毛，但是它不算，它没有要吓你，它不算是要吓你的片，但是它会让你反省自己，要更珍惜身边的人，这样算恐怖片吗？ 嗯， 不算， 不算。 好，那别的恐怖片 呢？其实我觉得这一集的那个我们中间串场的那个 Lily 阿姨。他应该也会很痛苦， 为什么？ 我现在就在想，我要帮他设计什么台词。 他就是放补充剧情啊、还是让他唱歌？ 哎、欸，让他唱歌试试看，然后我再回去。 Hair my hair， 可以啦，试试。 没有英文版的话，好像换不是莉莉， 不是莉莉 哦， 会换成另外一个 男生是吗？ 好像有两对男的， 好像一男一女吧，忘记。 那你打成中文啊？ 好啊 ，hair my hair，hair my。 他那个日本人不会发正确的音，他会发啊的音 啊。好，我来试试看。好了，那到底下一集要讨论什么？其实我还是很想知道听众对于蓝豆丝加入我们有没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样的感受？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上个礼拜其实还蛮期待，就是我刚就是那个留言下面会有很多人汇钱进来， 汇钱进来十块钱， 没有， 哦，对啊， 没 有，有点失落。 现在知道我们节目的收视率有多低了吧？ 我知道这个收听率好像需要我来加。 不如我们来聊变银人， 变文， 变银， 这个字念银吗？ 不是不是，我说这个当然是变文， 它是还有另外一部啊， 另外一部叫变银人。 很可怕、欸， 超可怕的。 那 有一种， 那不是科幻片吗？ 那是科幻片，但是 它是 科幻 恐怖 片， 超恐怖的。要不要我们来讨论？ 那很久以前的吗？ 超久，而且它很经典。 它是不是有一度让我不喜欢吃巧克力？ 哦，它有一度让我不敢把苍蝇打死，感觉 它会融化在你手里。 对对对对对对。 好，就变银人。 好。就他， 那我们下一集就认认真真的讨论一集认认真真拍的恐怖片，不会再唱奇怪的歌， 没有， 至少《变银人》里面是没有唱奇怪的歌， 至少，苍蝇大家都不喜欢。 对， 好， 那希望听众可以， 它是科幻恐怖片，对不对？ 科幻恐怖片还可以跟第三季做结合。 好 ，good， 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这一集就委屈大家了。 好，谢谢， 谢谢， 拜拜。